被激怒了，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发垃圾短信，他拒绝写承诺书。那么客服对于手机用户停机的做法有法律依据吗？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那下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起发生在本市的入室盗窃案件。今年入春以来，顺义区多家居民被盗，引发了百姓的恐慌。昨天顺义警方发布消息说，民警放弃了国庆假期的休息，连续作战，终于将窃贼堵了个正着，此案告破。这个三人团伙，他们专门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钻窗入室作案近百起，涉案财物价值20多万元。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参与侦破案件的顺义公安分局刑侦支队的民警陈松。你好，陈警官。 哎，你好，主持人。 把这个案发情况和侦破情况介绍一下。 哎，好的。在2015年3月以来，顺义区李桥镇李桥村、后桥村、头二营村、庄子爷村陆续发生多起入室盗窃案。一时间，周围的老百姓人心惶惶。顺义分局立即抽调刑侦支队精干警力，与李桥派出所一起成立专案组。针对每一起案件开展走访调查，通过对海量视频监控的分析，警方发现多起案件的作案手法极为相似，且发案时间较为集中，经初步判断为同一伙犯罪嫌疑人所为，且该团伙应具备交通工具。这个犯罪团伙共有3名男子，驾驶一辆银灰色标志汽车，其中一人负责开车望风，另外2名男子负责翻墙入室实施盗窃。侦查员立即对该嫌疑人车辆进行核查，发现该嫌疑人驾驶的汽车号牌为虚假牌照，侦查员并未因此而气馁。为了尽早将该盗窃团伙一网打尽，侦查员放弃休假，全天候投入到侦查工作当中，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确定该犯罪团伙的活动轨迹。侦查员立即在犯罪嫌疑人活动范围及沿线进行蹲守布控，并加大对李桥村、头二营村、庄子营村的夜间巡逻力量，组织专项警力在后桥村及其暂住地进行暗中观察，随时捕捉战机实施抓捕。经过一周的蹲守，10月4日凌晨，嫌疑人车辆终于在后桥出现，蹲守组的侦查员果断出击，将嫌疑人车辆逼停。此时3名嫌疑人狗急跳墙，明知罪行败露，汽车四处疯狂逃窜，抗拒抓捕。侦查员们多路追击，最终将3名犯罪嫌疑人成功制服并抓获归案。经讯问，三人供述了他们先后在顺义、昌平等地作案近百起，窃得手表、各类首饰及手机、香烟等价值20余万元物品的犯罪事实。目前该3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盗窃已被我局依法刑事拘留。主持人， 那么他们主要什么样作案手段呢？他们会选择什么样的住户目标来下手呢？ 此类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主要针对的是农村的平房，比如说咱们老百姓晚上睡觉时，房屋的门有时会没有关，或者是门关了但是没有反锁，有的窗户也没有完全关上，这样就犯罪嫌疑人就有机可乘，就会进屋实施盗窃。在此顺义警方也提示广大朋友应该提高防范意识，巨额现金和首饰等贵重物品要尽量存入银行，不要放在家中，在每天睡觉前检查门窗是否锁好，尽量安装或加固防盗铁门和门窗栅栏，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主持人， 好，谢谢陈松警官，再见。 哎，再见。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穿得体体面面到餐厅就餐，不想却遭遇了干水雨。最近呢，上海市民徐小姐等8个人到长泰广场星怡会吃饭，头顶上的排污管突然爆裂，导致他们不同程度的被污水和干水喷溅。 一行人的衣物、还有包袋、手机等等都被浸泡在污水里，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损。他们认为呢，餐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理应赔偿被污水损坏的这个手机和名牌的包袋等等，一共是7万多元的财务损失。那餐厅方面却认为自己也是受害者，这个排污管道属于广场物业维修保养，应该由物业来承担损失。那这个事情发生在10月9号的晚上，小徐等8个人到餐厅聚餐，热菜刚上来就听得一声闷响，头顶的污水管道突然爆裂了。他们说当时污水就像是瀑布一样倾泻下来，根本来不及反应，8个人瞬间就全都被淋湿了，全身臭烘烘的。那浇下来的全是污水，里面还有这个垃圾和泔水等等，脏物都甚至溅到了眼镜上，非常恶心。那从他们现场拍的图片来看，店内是一片狼藉，餐桌上、地面上都是污水。他们说，我们当时手机都是放在桌面上，一共是5部苹果6，还有2部苹果5S，还有1部是小米手机。那此外，小徐和同事的4个名牌包受到了污损，还有一条刚刚购买的名牌围巾也几乎报废了。他们大致算了一下，这些包袋、手机加起来价值是7万元左右。他们当时就向店方提出交涉，那一开始店方还说可以赔偿，但是后来可能没想到价值这么高，就改口说老板不在，不能拍板。那在僵持当中呢，长泰广场的物业方也赶过来，那物业还质疑说，你们这些东西怎么能够证明值这些钱，说不定这名牌包还是假的呢。那几天之后，小徐接到了兴谊会方面的来电，他们说呢，责任是在于物业，餐厅也是受害方，给出的答案是只能将这些衣物和包袋呢送去清洗，另外每个人再赔偿500块钱。那小徐等人认为，这并不是普通的说自来水或者是餐厅的这个菜品洒到衣服上，而是泔水，就算洗得再干净还会再用吗？他们当然不肯接受。那他们认为呢，这个作为消费者，我们自然是找店方来处理，店方和物业之间有合同，那他们可以继续找物业索赔，作为消费者，我们是不与物业发生直接关系。那事发后呢，小徐还收到了这个店长发来的短信，说是长泰物业的污水管道出现问题所致，并不是餐厅的缺陷所致，作为无责方，愿意对您的损失先行赔偿。那短信还提到了这些受污染的这个衣服和包具已经第一时间送到了专业清洗机构去清洗，那对于手机之类的物品，餐厅将依据购买发票并且按照合适的赔偿金额予以先行赔偿。那短信呢最后还强调说，如果您仍然在各种渠道发表任何对我们餐厅不实的言论，甚至扬言要到餐厅闹事的话，我们餐厅将保留追究您的法律责任的权利。那么长泰广场物业运营中心市场部的戴经理对这个事情也做了回应，当初餐厅声称说是物业是主要责任方，但戴经理并不认同这个说法。他说，这根爆裂的水管归楼上商户所有，物业平时虽然也有这个维修保养的责任，但是楼上商户违规使用下水管道造成发生意外，应该承担主要责任。那么到底谁来为这7万元的损失买单呢？下面我们有请今天的现场点评嘉宾，来自北京国望律师事务所的杨威律师。你好，杨律师。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责任到底是谁先分清，谁是主要责任方，这个很重要吧？ 这个问题实际上在这个赔偿责任的承担主体上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一事件的发生啊，在法律关系上并不仅仅是一个侵权这么表面的一个关系。实际上从目前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这个兴谊会还有物业公司甚至于楼上餐厅这三方都有可能承担这个责任，而且要承担一定的这个责任呢，是要有一定的区分的。在这个徐小姐等人他们进入这个兴谊会消费的时候，他们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消费服务合同关系， 跟餐厅之间， 对，跟餐厅之间形成的是一个消费服务合同关系，这个是一个契约关系。这里边呢，餐厅要为徐小姐他们提供这个安全、可口、卫生的 饭菜， 你有这个义务， 有这个义务。同时呢，他也有一个安全保障义务。这个安全保障义务泛泛的来讲呢，包括环境的安全，包括不要受到他人侵害的这个责任。但是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发现徐小姐他们在这里受到的这个侵害，不仅是不是来自这个他人的一个侵害。不是来自这个环境的这个 外部侵害， 外部侵害，它是跟这个菜肴也没有关系。但是有一点，他没有用完餐，刚上来，这个所有的菜就已经全都坏掉了，被泔水冲了。那他们之间是一个违约关系，这个餐厅对消费者是违约的法律关系。然后我们来看这个物业的这根管子，这根管子是物业维护保养的，物业对他有这个管理责任，侵权作为物业作为管理者，他应该承担的这个侵权的这个责任。如果说楼上餐厅是这根管子的所有人，物业在承担了相应的责任之后，可以去追究楼上的餐厅。但是楼上餐厅跟这个徐小姐他们之间，目前来看没有明显的法律上的关系。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在。我们要细致考虑这个问题，这根管子是一个什么状态的存在？如果星一会就是现在的这个餐厅，因为美观呀各方面的原因，对这根管子进行了改造不合理，那他也有可能要承担这个侵权责任的一个连带责任了。 那就是说你的责任有可能会更重一些。那现在看来，是不是从目前这个报道来看，这个物业应该是负的责任比较大？ 从目前这个报道来看，至少物业要先承担了责任之后，他才有权利去向这个楼上的餐厅去追责。如果他不承担责任，仅仅是把他推出去的话，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 那现在怎么赔这7万多块钱？是丝巾是刚买的，还有发票，那几个包也可能是用了一段时间，手机也用了一段时间，他们估算了一下是7万元，那应该是按照这个当时买的这个价钱来算的，那赔怎么来赔呢？ 是这样的，对这种物品的这个赔偿，如何折旧，如何清洗，我们应该是先协商，双方能够接受，如果协商解决不了，那只能通过诉讼途径解决。 如果这个事情如果能够协商的话，应该是最完美的一个结果。 是的， 就坐下来 大家心平气和， 商谈好一个损失。 是的， 但这是最完美的，如果不行就要走诉讼的这个渠道了。 是的是的，这个诉讼呢，然后它有专业的一个鉴定机构对我们提供的所有的质疑，比如说包的真假呀，折旧之后的这个残值啊，如何清理的这个清理费用啊，都会有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评估。这样的话是使双方都能够达到一个满意。如果有一些实在是很难认定了，法院我们可以作为一个第三方的一个中立的机关，它有法官依据这个实际情况进行一个酌定，使之达到一个平衡。 那这个包的鉴定费谁来出？ 败诉方承担。 败诉方。 对， 比如说小徐他说我这包就是真的，那么我拿去鉴定，我花这个鉴定费。如果包确实是真的， 不是这个样子，是这样的，如果小徐说我这个包是真的，我拿出了我的凭证 发票 发票，这个是一个相关链接，可以证明这个包的存在了，可以证明这个包的事实了。如果物业说你这包是假的，那物业要主张去鉴定。如果鉴定出来这个包确实是真的， 那么你承担这个 鉴定费要为物业承担。如果鉴定出来小徐有可能受骗了或怎么样的，但是这个不考虑，但这个包鉴定出来是假的，那你小徐可能要承担这个鉴定的费用。但并不是说是假的我就没有价值了，我这个包还是有价值的。 对， 这个价值是多少钱物业还是要赔的。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就是说如果这东西咱们假设都是用过的包，那肯定到最后即使赔也是按照一个折旧来赔的。 是的。 如果像餐厅那种说给你清洗一下，每个人给500块钱，这可能是，当然小徐也不接受，这可能也不太公平。如果这包是真的的话就不太公平。 是的是的。 那如果当然到了法院以后，假设到了法院以后，法院会不会有一种判决方法说这个包要责任方你去负责清洗 可以， 然后恢复基本的原状，也可能会这么判吗？ 有可能。因为在法院呢，保护它保护的是这个基本权利，不主张通过诉讼获利。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餐厅方面给这个小徐发了短信，说请你们不要在网上再发布一些对餐厅不实的言论，我们会保留追究你们法律责任的权利。那像这种情况现在其实在网上挺多的，因为维权无门的时候就把这些消息发到网上去啊，这个需要注意什么方面呢？ 这个一定要客观真实的事件报道，然后呢不能用诽谤或者诋毁的手段，特别有一些这个所谓的标题党啊，来吸引这些看客的眼球，给这个经营主体造成这个恶劣影响，使其社会评价下降降低。因为这个在我们这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里有明确的规定，如果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诽谤诋毁等手段，损害公众对经营主体的信赖，降低其产品或者服务的社会评价，经营主体请求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所以在报道的时候一定要真实客观 可能网民自己受了气，这可以理解，但是你在网上披露什么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言论的度，要真实， 是 要客观。你可以说一些评论，可能会有一些发泄的话，但事实本身 不允许， 不能够，对，否则的话你可能真的是有理成为了无理。 是的是的， 所以要特别注意这个言论。那像这个案件听起来小徐他们真的是很倒霉，就说即便他是包都是真的，可能最后赔偿不会按照这个真的包的价值来赔偿，也绝对是这个祸从天降啊。但这个事情对于这个餐厅和物业管理部门有什么样的警示吗？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国家有句老话叫自扫各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我们通过这个案件可以看到，这个管道是应当由物业进行维修管理，但是这个管道呢它是在这个餐厅之内，如果餐厅平时的检查呀更方便，这如果当时平时这个餐厅多对这个自己的内部这个情况进行注意，及时的跟这个发现一些小的问题的时候，及时的跟物业进行这个沟通，防患于未然，把这个事情今天事情就可以避免了，是吧？所以呢这个实际上是可以给我们一个消费者一个启示，也给我们就其他人一些启示，这个经营者也好，物业也好，平时啊要多沟通，物业是我们的大管家啊，他给我们一些后勤保障，平时经常合作，也就减少了这个事后的相互推诿，这防患于未然比这个亡羊补牢更重要。 有的网友说这以后去餐厅吃饭最好别坐大管子的下面，免得像他们这种经历啊，污水就可能会爆，因为管子爆裂之后就会倾泻而下。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下面我们进段广告来关注下面这个话题。一位市民发短信内容当中含一个赌博的赌字，结果被停机了，这敏感词还真不少。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你别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42，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 发个短信就被停机了。昨天这条消息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60多岁的高先生退休在家，他说平时呢，我很关心国家大事，像最近的这个青岛大虾事件，还有屠呦呦获诺贝尔奖，我都很感兴趣。12号下午呢，高先生看到了这关于屠呦呦说腰不好不保证去瑞典领诺贝尔奖的消息，他说灵机一动，想跟老朋友们打一个小小的赌。他在手机上打着和你赌一把，你认为屠呦呦会不会去瑞典领诺贝尔奖？短信写好之后，他打算发送给几个朋友，但是短信发不出去。第二天上午，他的手机还被停机了，不能使用了。当时他以为呢，手机可能是钱不够了，经过查询呢，也并不欠费。中午时分，他到了中国移动的一家营业厅一探究竟，客服告诉他说，您发这短信啊，可能是文字当中含有敏感词赌，就是赌博的赌，所以被识别为垃圾短信，根据公司规定，发送垃圾短信有可能被停机，那您就是这样的情况。这个说法呢，高先生尚且还能接受，但是紧接着客服让高先生写承诺书，说保证以后不再发垃圾短信。这下高先生被激怒了，他说我并不是发垃圾短信，凭什么让我这样承诺呢？他拒绝写承诺书。那客服告诉他，如果不写承诺书会被登记下来，处理结果还仍然不确定。那么南都记者联系了中国移动客服，他们说发送广告、赌博、暴力、凶杀、恐怖等等短信都会被视为发送垃圾短信，系统电脑会自动抽取关键词，比如说像赌博的赌字，像银行卡这三个字，还有暴力、毒品、财产、发票等等都是敏感词，经过公安机关审查之后才会被认定是垃圾短信，进而采取停机措施。那客户被认定发送垃圾短信之后呢，中国移动还规定要写承诺书，不写的还将会被登记。好，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国望律师事务所的杨威律师。你好杨律师。 你好主持人。 这个消息引发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因为我们可能每天都要发短信啊，难免会涉及到一些这种他们所列为的敏感词，比如说银行卡呀，比如说财产金额等，包括赌博的赌字啊。那客服因为这个对手机用户就停机了，这种做法有法律依据吗？虽然是公司规定的啊。 哦，这个做法呀，还真的有一定的依据。 嗯。 啊，这是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部这个第31号令《通信短信服务管理规定》。有这样一个规定的，是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发现短信信息服务提供者、短信内容提供者违反这个本规定，发送这些垃圾商业性的短信啊，这些垃圾短信，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暂停或者停止为其提供相关的电信资源，并保存这个有关的记录。这是有法有据的，但是它只是一个部门规章，高度并没有法律那么高，但是并这样做，合法，至于这个短信我们怎么来做的呢？目前中国的做法，就是屏蔽，有关键词就把它屏蔽掉。如果你要发，一般发5到10条，相应的这个手机号就会被停机，就是一个状态。 但是高先生是不是发了，给发几个朋友都发了这样的短信了？ 有可能，所以我在猜测他有可能是群发短信，所以被叫停了。 那比如说记者之间发一个，说的某某某给同事发一个，说今天那个暴力案件你去采访吧，发了几个，这里也有暴力两个字，那你要多发几个的话，也可能会被停机。 我个人认为有可能，对这个敏感词啊。因为这个事情一报道，我才发现哇，原来有这么多敏感词。 对，很多，包括暴力、毒品、财产、金额、发票等等，都是敏感词。 是的，是的。 可这个对手机用户来说又很不方便，又很麻烦。 最可怕的就是对我们普通用户来讲，我们也不知道有哪些敏感词。 对呀，而且并不是自己想发什么这些违反规定的这些短信啊。 是的，是的，但是这个没有办法。 但停机确实是 停机确实是真实的。这里边呢，它是在这个对垃圾短信界定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条例》有对这有9项标准。其中啊，就对这个散布淫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和教唆犯罪明确的规定了。 啊。 那有没有办法把这个矛盾化解一下？你这样的话，对于百姓来说，用户竟然大多数嘛，对吧？那可能短信里面会有一些这种内容，但是是正常的发短信的，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又有法可依，这怎么办？ 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通过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啊，就是说国家对这个运营商他有要求，运营商呢他的一个态度也是，我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但实际上运营商的这种做法把老先生错杀了，但实际上我们的生活中还是充斥着大量的这种垃圾短信。 那通过这个手机管理这方，包括这个管理上级主管部门，能不能通过技术手段上再有一些措施？ 其实这个老先生现在遇到的情况，就是目前这个所采取的技术手段进行的。 能不能更完善一些？更高的识别一些。 我们可能期望这个以后的这个期望以后技术提高，但是目前来讲还没有这么多的可能性。但是实际上在这个处理的过程中啊，是可以很简单处理的。这个如果用户到服务商那儿对这个短信进行了一个确认之后，真的不是所谓的这些违反了这个电信条例的这些禁止的，及时复机，这样呢也能减少很多的这个麻烦。 但是高先生现在从报道情况来看，他是拒绝签的，因为移动说你得写个保证书，承诺书，保证以后不再发，但他没写，那没写是不是继续被停机？报道也没有显示啊。那将来还要说的不写的话，会被登记，这个登记是什么意思呢？您理解？ 对这个登记啊，我也不是很理解。但是我想呢，是不是根据就是刚才那个规定说要保存有关记录，就是把这个作为一个相关记录进行保存，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意思？如果是这个意思呢，那它是合法的。如果要是其他的这个东西的其他的意思的话，可能就要需要运营商对这个进行一个合理的解释了。再一个，对这个保证书的这个内容，因为用户与运营商之间他们是一个平等的民事主体关系，是合同关系，做运营商他不是老板，他没有权利强迫我去写什么，所以对这个承诺书啊，我个人认为可以不写。但是呢，真的对发垃圾短信呢，如果运营商通过他写保证书的情况能够限制他的话，那还是写吧。 那您现在问题是有些短信还真的没有被这么限制住，我的手机就接到过这种什么要发票的这种短信，依然现在还有。 我也的手机也经常有，所以我 并没有被屏蔽掉。 对，并没有被屏蔽掉，这个可能还是存在一定的技术问题。期待着运营商啊，能够把技术提高，放我们老百姓宽一点吧。 那如果说假设用户因为你停机以后，我又不写承诺书，然后导致我的损失，这可以赔偿，要求赔偿吗？ 损失是可以赔偿的，但是我国这个对这个损失，它有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两个区别。直接损失必赔，间接损失一定要有一定的证据来证明才能够获得支持。 这个还是比较麻烦。 对，是比较麻烦的。但从单独的停机来看，不会给你的手机造成损坏。所以这个损失还是很难计算的。 只能说有些可能做生意的朋友是不是耽误了一些合同的签订啊等等，那你得拿出足够的证据来。 是的，是的。而且现在说停机呢，也并不是一定不可以用，你可以用其他的途径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如果能够你没有解决，是损失扩大，这也是不赔的。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嘉宾来自北京国旺律师事务所的杨威律师。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九月、十月，城外城全城热卖，店庆狂欢。Vitas 2015年10月30日，工体，畅享城外城之夜。谁说青春不老是传说？学龙华玩摄影搞发明，老年人不输给年轻人。快来给我们的银发达人投票吧！幸运奖等您来拿，电脑、微信、短信都可以参加。详情请登录 yfdrrbc.cn 或拨打850-1703。2015北京榜样大型主题活动现全面征集您心中的北京榜样，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让我们一起寻找身边的北京榜样。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